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都主有病》，改编自常佩文学，杨素原著，林少侠团队制作。第200集。 是吗？ 夏侯炼伸过手去，轻轻握住沈觉的手。他的手凉煞煞的，总也捂不暖似的。他一向如此，这是小时候跪在雪地里落下的病根，体温总比常人更低，最是畏寒。夏侯炼把他的手放在掌心温暖，慢慢说道： 我好像也没跟你说过，我离开伽蓝之前当上了伽罗罗。 他笑了声， 虽然进了位以后杀的第一个人就是世心，你知道历代伽罗罗是什么下场吗？我娘是第28代伽罗罗，身首分离，普世市井。世心是第27代，死于我手，被千机司切割，碎成尸块。第26代伽罗罗苏摩，死于伽蓝叛乱，大约是被乱刀砍死的吧。前面的我记不清了，总归不是什么好下场。 你不一样，阿莲，你已经不是伽罗罗了。 可我是夏侯炼。 夏侯炼握了握他的手。 少爷你好奇怪啊，辛辛苦苦把我找回来，却总是想着把我推开，上回是这回也是。不要推开我少爷，你要我说多少次你才懂，夏侯炼的命是你的，即使这条路通往毁灭，我也陪你一起走。 说了半天，夏侯炼也不答应。沈觉放弃了劝说，他们俩虽然完全是两样的性子，却是一样的倔。他拗不过夏侯炼，只好以后再说。鹅毛雪纷纷扬扬，落在屋檐上发出簌簌的声音。冬夜太冷了，市集渐渐散了，只剩下零落的摊贩收拾东西，还有几个挑夫挑着担子回家，在雪地里留下斑驳的脚印。酒壶空了三只，沈觉有些醉了，脑子不大清醒，坐在八仙桌边撑着脑门待了一会儿，才想起该回家了。 天这么晚了，去我家睡得了。 夏侯炼忽然说。天知道夏侯炼费了多大劲儿，才若无其事地说出这句话。他面上不露声色，心里却打着鼓。他藏着非分之想，心中感到罪恶，却又觉得只是一头睡一晚上觉，就像从前那样，不算逾矩。沈觉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一笑， 好啊。 昏昏烛火下，微醺的沈觉脸上覆着薄薄一层红，配着白净的肤色，像一块通透的玉染上了胭脂，无端的毅力。夏侯炼艰难地移开目光，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禽兽，把醉酒的良家儿郎拐回家暖被窝。沈觉已经走不稳了，夏侯炼给他穿上大氅，背他回家。夏侯炼家在胡同里边，要走过宽宽的大街，再一个拐弯，绕到福祥寺后面才能到。雪寂静无声地飘着，福祥寺眼角的铁马被吹动，传来似有若无的铃声，铃铃叮叮，是细细碎碎的一长串。场位都远远跟在后面。夏侯炼背着沈觉，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雪地里。沈觉头搁在夏侯炼肩上，世界在他耳里很安静，静得有些寂寥。 阿莲，觉不觉得现在很像以前在谢府的时候？ 沈觉喃喃地说。夏侯炼抬头看雪， 唉，是很像。那次你被萧夫人罚跪， 我也是这样背着你回去的。 那时候觉得苦得要命，想尽了法子想要挣出去，头悬梁锥刺股，没有书就偷，有了书一晚上都不合眼，就想着一下子全啃进肚子里。 沈觉笑了笑， 没想到到了如今，我最怀念的日子竟然是在谢府的时候，姑姑在，莲香在，你也在，大家都在，多好。 夏侯恋想起沈府，想起沈觉的院子，那天井下面的两缸枯荷撑起一个空空落落的小院子，像极了秋无怨，还有花园里的池塘，到冬天了恐怕也很像忘情阁吧。沈觉念旧，其实他也是，他也想念很久以前的日子，没有血，没有刀，只有在奇兰山里漫山遍野掏鸟巢的捣蛋鬼。所谓念旧，归根究底都是为了寻回永不回还的往日时光。可其实现在也很好，夏侯恋慢慢走着，沈觉靠在他肩膀上，细软的发丝挠着他的脸颊和脖颈，微微的痒，血路一直蔓延出去，通往看不见的夜色，仿佛没有尽头。他就这样背着沈觉一直一直走，永远都不要停下来。要是这一刻永远都不要过完，那该多好。 阿莲， 沈觉用力抱了抱夏侯恋。 嗯， 其实我说谎了。 沈觉的声音很低， 不希望你走。不要走，阿莲，无论如何都不要离开。 夏侯恋停下脚步，扭头看近在咫尺的沈觉，他们在雪中相视，时光匆匆流转，穿梭如箭，却仿佛穿不过他们凝住的目光。夏侯恋说： 好，我不走。 一辈子都不走。唐十七缩在角落里，力求让自己和背后的板壁融为一体，行义里人声沸沸，但全都极有默契地贴着墙壁站，空出中间的空地，桌椅都搬空了，叠在曲尺柜台后面，更显得行义狭窄。外面落雪，里面却暖和，全是人呼出的热气，在不大的空间里蒸腾。唐十七在二楼，二楼其实只是一条狭窄的过道，左边栏杆，右边是供住客下榻的小屋，每个屋子前面挂了一个枣木牌，极有风雅的写着从古书里抄来的名儿，什么观沧海、海棠春、剖下雪。奇兰当然不可能这么风雅，这是因为这座行义前身是个妓馆，屋子里住的都是妓女。现在这个妓馆归茄兰了，妓女和宝埋在后院的深井里。唐十七亲眼看着他们咽气的。所幸茄兰刺客手段利落，他们死得并不痛苦。唐十七叹了一口气，扭头望向楼下。透过栏杆能望见一楼的景象。空地正中间跪了三个搭头搭脑的男人，拿绳子绑得严严实实。深井又要多三个男人了，唐十七为他们默哀，心里念了句阿弥陀佛。挂着燕归来的屋子门开了，走出来一群披着黑袍戴着白瓷面具的男人，中间那个男人甚为高大，径直走到栏杆边上俯瞰一楼的黑道子弟。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 啊！别关别关别关，我开个玩笑啊，开个玩笑。 接下来的内容啊，可精彩着呢。 因为我们要来说一说都主有病有声剧那些个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大家好，我是林少侠，是本作的导演，也是剧中夏侯恋的双胞胎哥哥迟燕的演播者。说是导演啊，其实也就是个打酱油的，因为各位老师的水平都比我好多了，根本就不需要我导什么的。那都主有病的故事到这里呢已经过了三分之二了。平时别的故事说到这个地方，我一般都会这么说啊，能听到这里的听友呢一定是很喜欢这个故事，同时也挺喜欢林少侠的吧。但这一次呢我不敢这么问，我怕大家在评论区里面骂死我。 你谁呀、啊、谁喜欢你啊？ 因为估计这一次大家听到这里啊，应该是喜欢这个故事，同时喜欢一老师、小胡老师、林飞、李欣、陆阳、文涛等等等等。毕竟有这么多大咖在这里，所以这一次啊，林少侠就甘愿当一个路人甲吧。啊，喂，能不能给我点纸巾啊？ 我才不要给你呢，我要留着给叶老师他们。 啊，你好吧，我乐观，我坚强。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一下都主有病这一本书是怎么从一个原本的小制作变成现在大家听到的有众多大咖加盟的大戏啊。我要把这个艰苦的把这个愉快的经过呢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这里先做一个说明，因为纯逼与单逼这两个形容词呢就比较敏感，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统一用双男主这个词语来形容，这大家都听得懂啊哈。那这个事情呢要从去年的11月开始说，当时平台的编辑找我说，林少侠，你有没有兴趣进入到双男主的大世界啊？我立马就答应了，我想我这个喜马第一颜值男主播不就是为了这个题材而生的吗？你们看我的名字都叫林少侠嘛，对吧？咱们平心而论，你们听双男主听什么？难道只是为了听声音吗？难道就不是为了听好听的声音之后脑补出好看的皮囊吗？哎，然后我就跟我们的编辑说了，我说我可以，我接，我保证啊，不仅满足各位听友对声音的要求，我还直接提供好看的皮囊，让大家不用去费力想象了，咱们就看我的样子，一步到位，直观啊。然后编辑大人跟我说，你这个脸皮是不是第一好看我不确定啊，但我估计你这个脸皮要是第二厚啊，估计没有人敢认第一了，感觉你怎么得了精神病之后整个人好像精神很多啊。这个嘛好吧，这不重要啊。于是呢我就接到了我的第一本双男主小说都主有病啊。于是我就开始做准备，我做了喜马上面第一个，至今也是唯一一个以自己为模特为小说拍了形象照的男主播。那我按照漫画的形象定了夏侯恋和沈珏的衣服，让朋友给我拍了主角的形象照。那同时呢也开始让朋友着手主题曲嘛。当然一个人的审美呢是有局限的，我也只能在我智商所及的范围之内尽可能做得好一些。一定也有不喜欢我的形象照或者不喜欢听我唱歌的听友啊，没关系，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骂我啊，毕竟审美是主观的，所以我接受任何人的意见和批评。如果您觉得骂了我之后您心里面可以舒服一些，那我也当做了一件好事，所以我非常乐意，没关系。那因为呢在找资料的时候，我无意中发现有人在说都主有病广播剧的阵容，哎，我想啊这怎么回事啊，我还没有开始制作呢怎么就有阵容啊？难道我那么有名啊？已经有人替我做宣传了。然后呢我就怀着激动的心情仔细一看，原来是其他平台的广播剧的版本，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上线，只是在预告之中。那我就看了一下，哎呦我去，这真的是阵容很强大啊， 我想，这不行啊，那咱们有声书也不能掉缝啊。于是我当天就立马和叶青叶老师沟通了，把情况跟叶老师说了一下，然后经过我的三顾茅庐，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抱着叶老师大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恳求之下，叶老师终于答应做男主之一了。哎呦，那个时候我心里那个激动啊。我想会不会是叶老师因为担心我的鼻涕留在他的鞋上啊？啊，这是个玩笑啊。其实这本书里面最最要感谢的人就是叶老师，因为叶老师是第一个答应参与的大咖老师，所以叶老师是真的抱着帮助我与扶持我的想法加盟的，不是说看到阵容很好了所以来了啊，当时什么都没有，就是我一个小主播接到了这样一本书，唯一一点就是书真的还不错，但那也只是相对于我来说啊，因为叶老师能够接到的书都是好书，那所以当时叶老师呢其实是看在我还算真诚的态度上帮了这么一个大忙，所以可以说没有叶老师就没有这本书。因此大家喜欢叶老师的小耳朵们，请你们继续不断的喜欢叶老师，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台上与台下都非常 nice 的一位老师，这样的演员是值得被大家喜爱与追捧的。于是不用想了，那叶老师加盟的话一定是让叶老师做公益，我做兽医。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消息和喜马编辑大人说了一下，那编辑大人问啊，那叶老师是公益，谁是兽医啊？哎，我说我呀。编辑说，那不行啊，既然叶老师来了，那你总得找一个和叶老师配合得上的吧，你看啊，到时候叶老师这么有名，你谁啊，你 nobody 啊，没听说过呀，那谁会听啊。我说我长得好看还不行啊？咱们编辑大人很和善地和我说，你出去。然后呢我就痛定思痛啊，我感觉编辑说的是挺有道理的，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出演兽医肯定也没什么人听啊。然后呢当时正好那个时候是特优生正在播放，我想得嘞，不如咱们这一次啊索性就把有声剧也做成大戏。于是呢趁着特优生热播的时候就确定了小胡老师为另外一个男主，然后又请了林飞、李欣等等等等特优生前来担任各种主要角色。所以这里呢也解释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小胡老师为什么又是兽医啊？因为我看到有听友说过，叶老师声音那么温柔，小胡老师还没有攻起来啊。这是因为在小胡老师加盟之前，叶老师就已经确定是公益了，而且基本上已经把台词都给杀青了，没有留给小胡老师任何的余地啊。那本来呢其实我是想自己演秋叶这个角色的啊，因为当时我挺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觉得他对夏侯恋非常的照顾，是个挺有人情味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想自己来秋叶，我还特地的把这个感觉我自己捋了一下，所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演示一下林少侠版本的秋叶本来是什么样子的。小恋啊，我看你骨骼清奇，天赋异禀，这样你娘亲如果不小心交代在了西域，你就来寻我，拜我当师父，跟着我学医，将来啊你想勾搭女人就勾搭女人，想勾引男人就勾引男人，你说好不好啊？但是后来非常巧，机缘巧合之下呢也非常巧，然后正好联系上了陆阳老师，陆阳老师呢正好又是广播剧里面的秋叶，哎，那好吧，我想那直接让他来呗，轻车熟路的是吧。那后来我又想，我拍了形象照我也不要浪费对不对，那怎么办怎么办。哎，我突然想到夏侯恋有个双胞胎哥哥迟燕，那行，我就说那我拍的是迟燕的形象照，反正他们两个人长一样嘛对吧。所以最终呢我就在里面演播了迟燕，于是乎这本书就变成了大家现在听到的阵容了。但是现在我非常的庆幸啊，能够请到这么多的老师一起来呈现更好的作品，因为我想如果不是他们， 我想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听林少侠在这里逼逼叨那么久说幕后的故事了。因此在这里呢，非常感谢参演的各位老师，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都主有病这个有声剧。也要感谢各位能够听到这里的听友，是你们让这本书更有了价值。那这本书刚才也说过了，是林少侠个人的转型之作，所以我也是真的尽可能的使出浑身解数让作品更加的充实和立体，因为我希望用我的努力让听友可以对书留下更多的好感跟印象，当然一定有很多不足，所以是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宽容还有支持。诚然我与各位老师比不了，没有他们那么优秀，也没有他们那么受欢迎，但是呢，林少侠也会不断的努力，并且我也会一直在大家身边，让大家觉得与我的距离永远是那么的近啊。那话说到这里也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如果大家现在觉得林少侠不那么讨厌的话，愿意以后与我多沟通的，可以与我做朋友的，那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14741290 97，验证信息就写都主有病即可。同时大家可否在评论区里面给予我一些支持与鼓励，非常感谢大家。那么现在呢，本集真的播讲完毕了，感谢您的收听。 本集播讲完毕，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